Dorme no fundo do mar, no fundo do mar, no fundo do mar. 22:0626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9号周二晚上的男左女右第一时段，我是女右韩丽。 是，我是想把夏天的情绪尽量延长延长再延长一点的啊，都别说是夏天了，现在秋天都马上过完了的野前。这首歌曲呢，其实呢是4年前韩丽从这个地中海沿岸的一个国家给我带回来的一个三张 CD 套装的波塞诺瓦的一个套装，所以呢我在里边选，现在咱们从 CD 一开始放起，我选的是 CD 一中的一首歌曲。 要说人的这个记忆哈，包括你的这个遗忘的速度是有多快， 是 当我看到他拿着这张很漂亮的专辑哈， 他若有所思， 对，哎，我说哎，这专辑很漂亮啊。 对，然后他说怎么眼熟，我 怎么眼熟啊， 我是不是也有给过你一套，还是怎么，是我也有一套，他自己含糊啊。然后我说这就是你送我的那套、啊、 你看看你看看、嗯、因为他其他专辑都是用那种 CD 的小塑料的那种， 是 很简易的哈，就很不上档次那种啊， 不是，就现在这种包装啊很少啊，很少用，怎么说呢，今天如果大家有意思、嗯、有意义的话，就去看我们两家的微博哈，能看到这个三 CD 它是用一个铁的那种，咱们俗称饼干盒，原来那个铁饼干盒来装的那种 CD、嗯、 是因为它很漂亮，就是当我看到它以后，我现在在努力的追溯哈，4年前我在西班牙，在巴塞罗那，在一家书店，因为它也是就是这种音像店哈和书店、啊是在一起的，然后当时就觉得超级漂亮， 是 啊、用我为数不多认识的一些单词， 用你为数不多的 认识的单词， 为数不多兜里的钱， 这张专辑啊、是有这种波塞诺瓦风格的哈， 是， 我觉得这很符合我们节目中啊、这个男左他喜欢的调子， 我是确实喜欢，这是其实他已经变成了世界就是第6大类音乐体系了，已经，他就是波塞诺瓦可以直接掰出来，他叫做一种体系的音乐了，这是很难能的，就比如说这是古典体系的，对吧，这是流行体系的，这是 rock and roll 就是摇滚体系，但这个波塞诺瓦他自己已经被世界就公认为这在音乐里变成一种承认它是一种体系的时候，那是非常难能的，所以呢虽然我没常带它来放，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没有回家好好仔细的摘听过，这里边有 4年了， 不，这里边确实歌很多，因为三 CD 嘛、嗯、然后呢第二是因为它是曲子和带唱的歌曲是混杂在一起的，所以我得把他们的就是一一都摘出来，看看哪个是带唱的哪个不带唱的，所以我在没做完这个功课之前我没拿它过来放过。 我不知道4年前那家音像店现在是否还在巴塞罗那、 嗯、 但我至少知道在北京哈，就是非常像样的有书有音响制品可以买的地儿已经是没有了， 咱们、 就是、可以买书但是没有买这个正版 CD 啊这样的地方了， 可以去 很少了， 掏粪书店是吧，咱们美术馆后街那个美术馆 三联 美术馆东门对面的那个、嗯、 还有 书店是有的， 对，还有 一个，但是唱片非常少了。 原来东安市场就现在就是那个新长安市场底下的这个有一个店还可以。 而且我们老说你实现了什么方面的财务自由哈，比如说你现在已经是菜市场财务自由了。 嗯， 反正我是一般出国的时候，如果看到唱片啊，我是真的完全不去看多少钱，我知道一定很贵，对吧？因为这东西它本身呢，现在就已经很稀有了，再加之它的制作，包括你看这个漂亮的程度哈，我是不管它多少钱，既然我能够跟它面对面。走在一起了，我肯定是一定把它拿回来。我记得当时这三张唱片应该不便宜， 是啊， 好像有个几百块人民币的样子呢。 这你花的不是西班牙钱吗？ 不，折人民币的话应该挺贵的啊。但是我想作为手信给朋友，他这辈子可能也不会再遇到这么好的 CD 了， 是 包装啊， 三 CD 几百块钱值了，嗯、 是。重点是它会成为一个很美好的，对，一看到它你就会定格在那一年你做过什么， 对吧，你跟朋友之间也可以分享，虽然我之后再也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嘛， 那个地方其实、 我太想再去了， 可以常去，因为那地方被称为是就是上帝留下来的一个游乐园啊， 非常非常美， 静悄悄的来过，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没有错，只是美丽的独秀太折磨，他说无所谓，在夜里翻来覆去的时候有寄托，等不到天黑，烟火不会太完美，回忆烧成灰，还是等不到结尾，他曾说的害怕清醒。他曾说的无所谓，我怕一天一天。 酣畅淋漓，来自 Aline 黄丽玲翻唱的他说啊，他说， 哎呦我还没听够，但这最后在最高潮的时候结束了啊， 都唱了四分钟你还没听够，那是真好听。 我还想说他最后结局怎么着了呢，这种感觉他越唱越嗨， 就是属于天生嗓音状态就好，加上情绪啊，这个演绎也很到位，所以你听起来就不觉得累啊。有的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歌让你听起来就觉得你都替他捏把汗， 因为唱得很辛苦。 是，就像我等啊，这种需要在录音棚里啊，让制作人啊千修万修万万修啊万万修。 好家伙，您这也唱出万万修来， 万万修也修不出什么。爷爷奶奶要 这个万万秋，这个国度的人，你一天到晚听你的歌里多痛苦。 总之呢，还是应该让就是天赋好的人去做他该做的事情，对吧？其实他做起来也享受其中啊，然后我们围观的人啊，我们走到他周围的人也会因他而觉得太棒了啊！ 对， 拍手叫好。 桃花酥说 谁？ 桃花酥 啊 我以为好吃的呢。 这个还是一个加黄梅和红人啊，这个说谦哥晚上好，因为还没到冬天，还没到冬天就已经很冷了，家里的宝宝一定要多穿哟。我刚才读这个，我一直以为你自己家里有个宝宝，你知道吧？ 人家提醒你呗。 所以我在想，哎呦，都是同事为人父母的，我都读一下人家。后来我读着读着，我才感觉到，这可能是人家好心只是提醒我的，因为他知道我家有两个宝宝了，哪个都不能穿的少啊，对。尤其是这老大一天到晚的喜欢往外野着玩的，就更不能穿的少了。 今天北京确实风很大哈，起风了。一般这个像我等啊、不到100斤的选手啊，都不太想出门啊。就出门的话呢，肯定也不仅会多穿，也会背个大双肩背。 那谢谢桃花酥吧。 里边呢多塞点东西啊。 也把你当孩子看，你也多穿点。 但说真心话哈，就是每到这个季节是很尴尬的啊。你的穿多穿少的问题呢？ 你千万别听人家说秋冻啊。什么春捂秋冻，千万别听这老，你该捂捂啊，你的就一下给冻坏的有很多，最近啊，就是说猝不及防被冻坏的，叫咳嗽的，那个上呼吸道感染的、然后这个感冒的发烧的，这都有。 今天在办公室，大家一进来，因为我是晚场的嘛，然后就几个晚场的这个主持人，大家都会说变天了哈。你会发现穿的真不一样。 对， 我的变天的概念是比昨天，就是昨天里面穿的是短袖，今天加了一个就是长袖而已，然后外罩也没有换。因为我觉得 外罩啊， 就是你们叫什么外套、对吗？ 对对对。 就我们可能就是一个卫衣的帽衫啊、就是没有什么太大变化。我顶多会加个围巾，因为我觉得风它会从脖子上吹进去，所以这是我多年来啊，就如果说做晚间节目，感冒次数比较少的缘由之一，是我特别注重脖子。因为以前有一个老的录音师提醒过我，他说你记住、你是声音工作者啊，你的这个喉咙它不能露在外面， 围巾管大用。 对，它一定要就是把你的这个脖子围得好好的。 对 啊，如果你也是一个声音工作者，当然就算你不是一个声音工作者，女生的话也应该在自己的这个包包里放一个围巾， 就因为、 这个是非常好用的。 因为这个老前辈提醒了韩立以后，韩立把这个呢传授给了其他的我们以后呢，就我从此以后像中了病一样，从那一年开始我就买了好多高领帽衫儿，不是高领衫 那不一样嘞。 哎，我睡觉我都让他呼着脖子啊，一直套着脖子。 男生也一样啊，送女生礼物不知道送什么好的时候，围巾真的很好用。 围巾特别管用，又挡风又挡寒，这个我承认、 对吧？ 对， 有各种各样质地的，各种各样颜色的， 而且戴起来呢五花八门，还能当它是最妙的一种服饰搭配。 而且还最贴身哦。 Sim. Já cansei de esperar, nem parei, nem dormi, só pensando em me dar. Peço, mas você não vem e bem. Eu deixo então, falo só, digo ao céu, mas você vem. Samba 夏日桑巴，来自 Marcos 啊，一听就是那个南美人的名字啊 ，Marcos。 这首歌的编曲中的乐器很强耳， 对 对吧？ 还有就是我为什么不经常带这三张 CD 过来？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像把这种南美的这种爵士啊，南美这个波萨给翻译成。就你直接能用英文翻译，就是 Samba Samba 这种 Samba Samba 这种你能直译的不多，就是你放眼望去，每张碟16首歌、14首歌，直接能我看见能有英文能念出来的，就一两首 Samba Samba， 这是我挑出来我能念的。 夏天， 哎，这是之前你说你怎么念啊？顶多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放的那个叫做 No Fondu de Dima。No Fondu de Ma， 就 我们不是一个全面型的哈语言的天才， 所以我没办法。 听友是可以理解的， 对，我只能是借助所有会西班牙语的朋友啊，他知道怎么念，他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其实，在晚上我们需要的是音乐营造的氛围啊，不是非常一定要认真的推敲啊这首歌的年代背景、演唱、编曲啊各种风格、意义等等等等。 刚才 其实就是让我的空间里有一种陪伴。 对，刚才。名字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里边的穿梭在这个乐曲中的小银笛， 哎，是的 ，Silver Flute， 这个这种感觉啊， 很高级啊。这个编曲当中有了它呢，就像有一个人，他像在领舞一样， 是 对吧？就是人的声音突然间不是那么绝对强耳了，被这个乐器给强耳了。 对，那属于铜管类的。 Nancy， 默默 ，Nancy 默默，其实他红过。 我不是说他是红人，我是惊讶他说我下班打车竟然在车上听到你们的声音，所以我们要谢谢这位司机师傅选择了974听到了我们的男左女右。 司机师傅也需要听音乐嘛，对吧，也需要听银铃般的含丽的声音嘛，对吧， 怎么突然间变调了啊好像是 提神 黑猫警长里的坏人物啊， 提神醒脑。 他也感叹就是现在北京的秋真的是越来越凉了， 今天是 对，因为昨天晚上下班的时候就感觉到风很大，所以不出所料今天的天啊、云还有这个天空的蓝色都是很到位的哈。 云还真是挺到位的。 哎呀，那个云呢已经让我们感慨，就是 它其实是从别的省吹进来吹过来的， 它是成圆长条状的哈，像那个腰带云的感觉， 没来得及自己在那上面凝聚然后就又吹走了。 好了，第一时段我们欢迎大家入场的男左女右呢就要接近尾声了。 是 第一时段接近尾声啊，小树长到68厘米，我们的红人1641红，哎，还是一个今天晚上在上一档节目里点歌就成功的金牌策划亮子。 好厉害呀，亮子。 亮子、红了。 求红啊，又点歌成功又求红成功。 是，而且他还 PO 了两张 CD 啊，可能我们刚才说过家里 CD 已经不多了。 对。 他 PO 的都是 你看 校园民谣的时候、老狼。 对，恋恋风尘老狼那张专辑，然后还有 最美羽泉那张 第一张吧， 经典的 羽泉第一张最美。 哎呀，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过去的时光里了哈。包括男左女右虽然陪伴大家已经有11年了，但是他的整体气质并没有改变，就是谈到明年啊、虽然我们节目免标了，然后他们也会让我们提出一些改进方案，一些有没有什么变化的地方。其实这些年来哈，我总在想我们还有多少年， 是 如果我们还有10年，我们可以用另外的一种玩法，另外的一种状态延续它。 对， 但我一想 现在 可能也就个 把年， 真的你说就剩个1-2年我们还大变模样，让你找不到过去的感觉了。 不变那模样、 对吧，我也不变。 对，我就哎，我就保持一种免标的这个 没有 免标的这种风格就行。 但我又想可能会有人说你们就在自己的功劳簿上睡大觉了啊，觉得这样是不是自己很满足了？可真的请原谅，这个时代能够守住并且已经守了11年，你让我们在最后尾声的2-3年里一下子不是自己了，我也觉得蛮奇怪的。所以 这俩人要疯啊，人家 我们就延续了这种熟悉的感觉，这种简单的调子继续吧。好，第二时段暖文章冷笑话见。 机会不能等，时间不能等，优惠不能等，超前一步的行动不能等。进行沃尔沃置换政策限时开启，最高补贴18000元，同享3年36期无忧购车计划，详情欢迎到店品鉴。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夜间最低气温仅3度，降温幅度较大，外出需注意添衣保暖。明天继续是大晴天，还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清新，扩散条件非常有利，适合大家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5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15%。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3，大部分时间是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近日，国内首部青春动画电影《昨日清空》发布00后军训青春版 MV 及海报，真实记录了首批00后大学新生军训。 MV 不仅展现了当代00后青年向阳而生的拼搏精神，也展现了电影真实热血的一面。此次 MV 的歌曲是由尤长靖演唱的同名主题曲，此前歌曲一经发布便登陆各大排行榜。随后热映青春电影《悲伤逆流成河》的5位主演合力翻唱，支持优质国漫。继续来关注，由侯孝贤监制、刘杰执导、杨幂、郭京飞、李红旗主演的纪实风格文艺片《宝贝儿》将于10月19号全国上映。今天影片曝光了由吴青峰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同名主题曲 MV，歌曲高潮内心深处温暖从未消失的歌词下，江萌焦急紧张地寻找着婴儿，对影片的主题做出回应，不完美的生命也是弥足珍贵的宝贝。影片讲述了一个因为严重先天缺陷而被父母抛弃的弃儿江萌，拯救另一个被父母宣判了死刑的缺陷婴儿的故事。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22:34:0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10月9号周二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嘉宾工作男左叶谦， 师弟，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今天晚上的红人1641红，他的名字叫做金牌策划亮子， 金牌策划亮子，其实。你这个策划那个策划案呀、啊、或者是你策划活动啊有多么的金牌，我们呢现在还没能来得及在你的家里边了解透彻了解清楚，但是呢我觉得你这个名字就亮子啊就已经特别亲近了，就感觉就像肯定是我曾经的那个同事也好是哥们儿也好都有叫亮子的，都有叫亮子的这个名字的人， 就是谁的生命中都认识几个亮子， 亮子对， 都认识几个，我不知道你的名字里特别容易重名的是谁哈？ 那 我觉得什么王东， 是 就是 东子， 我认识有叫 东子 叫王东 亮子， 是吧？ 哎，春生， 建国， 建国那是不用说了，建国那是六几年，不是那个五几年那一批啊，所有的六几年那一批的好多朋友都叫这个名字。 那你的身边一定也有亮子。今天晚上这位朋友呢，已经被我们的老隋哈制作了这个 low 卡。然后呢还挺文艺的哈，都是一些角度比较有韵味的哈。 嗯， 好吧，今天晚上就拜托你和我们一起到24点的时候才能下班，然后满足让我们的小树长到1.2米，现在呢是在79厘米的时候晃悠。 今天有点冷啊。 刚才有朋友一听到我们说也就1-2年了，就是挺伤感的，你知道吗？是这样的，我觉得一件事情我们刚才还在探讨哈，就是年龄大了啊，你在这个主持方面会有一些弱点， 是、 啊、你会自动就开始反应慢。 但你今天不是你没有最近没有去录过什么语音类的节目吧？就是录就除了你自己准备啊，自己准备自己的这个节目以外 干什么？ 说给人家帮 配音呢、啊、 对，配音或者录什么。我今天是录啊，录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就是从来没有发现过的问题啊，可能就是因为老了或者怎么样，有的一些字你原来不吃音的，你就是能一带而过的、哦、现在哟你得停下来录两三遍。我幸亏是自己录啊，但是就是自己操作自己录，要是录音师跟你一起配合，这时间会因为他的跟你要磨合嘛，就配得更长。你比如说什么男弟子女弟子，这个弟子这两个字啊，我今天怎么录也录不清楚，那个地址就是我忽然卡在这儿，然后我就一直在念、一直在练，我说弟子终于念好了。念你在平常这根本不叫事儿，对吗？就咱们一说而过的话都是你是我的弟子什么，这种一下就过。但是你在录语音的时候，今天就忽然发现这个弟子怎么都说不清楚。 这个问题我不会发生的，因为我有暖文章啊。就是你要不从今天开始以后你也读文章、啊、你每天来一篇啊，你永远都在让这件事情发生着、 哦、 你就不会后退落后着。 我读的看来那个不太练嘴啊。 不是，你 我读的那是冷笑话。 对，要不从明年开始啊，咱们也不大变了啊，不是，让我想想这个 小变我也不要。 你来点 mini 版的暖文章好不好？你来两段什么育儿的啊、怎么制作什么各种什么婴儿制品的、啊、 你说你这就要变是吧？你说着说着就要变。 你要相信哈，就有些东西真的是熟能生巧，并且在业务的钻研方面，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我还是认可，就是不太会落后的。我指的是现场的临场发挥，你要跟我说读东西去录到各种地方，我都不会掉链子的。 这个我也不会。 我是就怕在主持方面啊，突然间我岁数大了，我脑子突然间不灵活了啊， 一片空白。 对，老嘉宾叫什么我都想不起来了。 没事， 这 你先想 什么玩意儿了？ 你先想着，不是，我不是什么玩意儿。 你什么了？ 你想着吧，我先给大家说一冷笑话、啊。 OK。 哎，我说完之前，你最好想起来我叫什么玩意儿。说一个医生家的水管啊坏了，他打电话叫来一个水管工，这水管修理工呢倒腾了一小时，在他家给嘎给嘎那拧啊栓啊什么的螺丝啊什么咔咔咔在那儿捣鼓了一小时，终于把管子给修好了。然后呢他递给医生一张$600的账单。600美元？这医生看着这账单非常惊讶跟愤怒。六百美？哎，我跟你说，我当医生一小时都赚不了这么多钱。是啊，水管工平静地说道，我当医生的时候也是。 医生的时候一小时也确实挣不了这么多呀。 22:42:38，欢迎收听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今天晚上来到我和你分享暖文章，题目叫做舍得是成长中最大的幸运。国庆这几天我听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哎，来都来了，收拾好出门，惦记了很久的餐厅已经排起长龙，哎呀，来都来了，硬着头皮等两个小时，景点的游客爆满，眼看着手里的门票，来都来了，挤进蜂窝式的人流，提前两个小时买了电影票，坐下看了10分钟就发现是烂片，哎呀，来都来了，最后在电影院睡了一个小时。经济学有个原理叫沉没成本，意思是一种已经不可回收的支出，如时间、金钱、精力等。说得更加通俗一点，就比如烂片的电影票、难吃的外卖、艰难维持的事业和名存实亡的婚姻。明知道放手会痛快，可总是缅怀于付出。哎呀，钱都付了，都3年了，婚都结了，然后继续痛苦地硬撑。这些人是傻吗？其实不是，因为人的本性就是不断的占用、消耗，至于是否值得，往往总是忘记。如果你有86400元，现在丢了10元，你会用剩下的8639元去找那10元吗？还是拿着剩下的钱继续生活？这问题不难，相信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后者，但现实是，我们每天 86400秒的生活，却经常因为额外的烦恼而浪费进去。我朋友是个小演员，刚开微博那阵子天天跟粉丝互动，后来就有键盘侠对他人身攻击。最开始他特别生气，就跟键盘侠对骂，非把对方掐得没话说了才行。突然有一天跟我说，有次跟人互撕，唇枪舌战了一下午，才发现自己好多正事都没干，也没心思干，突然就觉得太亏了，我干嘛不干脆直接拉黑，其实早该这么做了，清静。很多时候表面上看着得到的东西，都隐藏着无尽的损失。及时止损的重点不在于止损，而在于能不能及时。最让人肉疼的不是当下舍弃的小钱，而是长久投入最后的崩溃，更是早就该这么做了的悔恨感。生活中我们不难看到类似的事件，被家暴好几年的妻子却不离婚，被公司拖垮的员工却不离职。小时候我问我爸，为什么那些很可怜的人都不离开，我爸一语点破，很多人心存侥幸，更重要原因是他们没有底气。一个搞刑侦的民警说过，很多被骗去传销的人其实很快就知道这是骗局，但是他们不甘心投入的钱打了水漂，于是想方设法的捞损失，甚至当了传销组织的帮凶。那些肯赌的人其实早就看淡了对错，更注重结果。我看过一个令人唏嘘的采访，37岁的男子在面馆被采访，聊到工作时间和待遇，义愤填膺，还把自己说哭了。他在公司待了12年，工资只涨过2次，加班没有加班费，还经常为季度考评发愁。记者问他为什么不辞职呢，他就一脸发愁，摆出老员工的身份，好像公司离不开他似的，说都这么多年了。实际上12年间他也没有创造出突出的业绩，混日子罢了。现实就是这样，你没有底气的时候只有被选择的权利，是金条或者是金条，反正好不容易抓住的，死死攥住就对了。表面上是公司不够好，实际上是不确定自己能不能配得上更好的。为什么你看到很多年龄很大但依然敢离婚的人，你会说啊，因为他是明星啊，他当然敢了。我们总是能听到想买的东西要趁早，越早买以后分摊到每一天的费用就越便宜，想做的事儿要快，机会不等人，别考虑。但却没人告诉你想挣的东西也要趁早，要不然日后分摊到每一天的糟心也就越多。更没人告诉你冲动消费，冲动行动之后的后果该怎么承担。我们经常会在各种各样的新闻当中看到某某离婚了，能自己买钻戒买包包，能混得风生水起。其实真正嫁得好的人是那些不需要嫁得好也能过得好的人。每个人的归宿最终都是自己，这世界上围城很多，没有底气走不出去。该放手时不纠结，该告别时不犹豫。当你不计从前，才能看见未来。西方有句谚语，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别喊心疼，舍得是成长中最大的幸运。 有舍才有得。仅以此篇与各位男左女右共勉，在生活中有些事情，当它已经深深地困扰你的时候，不妨勇敢一点，也许一个决定就会让你茅塞顿开。 不知你现在的地方离我有多遥远，站在最高的山顶上能不能望得见，就算分离的世界天空依然相连，有没有在风中听到我呼唤，也许流浪的云它能带去思念，有没有在雨中看到我的泪 文章之后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李健演唱的远啊，就是你们期待的远方啊，诗歌和远方的远， 你最好离我越远越好，是这种感觉， 那个和那个滚远远的远啊，是一个远，但是意境是完全不同的。 Mr. 歌文啊，这是对待键盘侠的一种态度吧，啊，可能是对待自己的一种掉进去的情绪，然后又拔出来的时候的一种态度。哎呦，咱们得不是针对某个人或者甚至是某个类群啊，只是针对这件事儿，让这件事儿啊不要拖累自己，赶紧越远越好。 对，这一点其实太多的文章都告诉过我们哈，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就算是那一刻你火冒三丈，你也不要跟他再纠结，因为你没有办法和不懂道理的人讲道理啊。 我现在发现啊，就是第一轮的那些愿意抬杠的键盘侠的那些 杠精们， 杠精们已经学很乖了。就是， 对，因为现在网络都实名制了嘛。 不是只因为这个，是因为 抓着他们了啊。 是因为，咱们乐观点想，是因为他们已经开始醒悟， 杠不动了。 哎，他们已经开始醒悟你那个暖文章你说的这些事情。 他们也会偶尔听到的。 哎，他们就会感觉他们只是在实践中醒悟，他们不是在听你的暖文章。 啊， 对， 我的免标跟他没关系。 对，他不会跟你那个真的就是。如果你没有真正的在原则性的一个，就是他不得不跟你在台上一两句，然后 哎，他也就是会及时抽身。现在我发现有很多就平常啊，就以前刚刚玩这个的时候，一定会跟人唇枪舌战，一定会拿文字 杠累了， 文字长矛来回来去戳的这个朋友，现在他这个性格在这个文字海洋里边，杠精海洋里边已经磨合得很好了，已经不用像当年那样的感觉了。现在当然了，不能否认啊，有新的一批就是刚刚玩的，或者是有新的一批这个阅历稍浅的，或者怎么样，就是有这种脾气的血性的一些号称血性文人又开始了。 我觉得从辩论的角度来说，如果从观点的不同发言的话是 OK 的，但是不能有人身攻击啊，不能有一些让人觉得是伤害别人性的东西哈。只要你提出不同的观点，然后你愿意和他交流，这是 OK 的。我觉得讨厌的就是那种把自己的坏情绪强加于人的，对吧？就是当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一定也要让你跟他一起心情糟一下。就像我们曾经说哈，在朋友圈里留言，一定会有一些找茬的，但这两年其实也少了，对吧？我不爱看，我不看，对吧？ 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很难分辨。比如说我发一条我自己觉得特别可笑的事情，然后呢我在群里边呢发完了这个，我底下呢还留个言，就是嬉笑怒骂一番吧，就也不算怒骂，就是嬉笑一番，奚落一番，然后呢调侃一番。这个时候你就很难拿捏，他群里的有一些朋友就认为你可能在犯牢骚，你可能在真的在怒骂，你不是在嬉笑，而是在怒骂，然后他觉得你把坏情绪已经带到这群里来，其实你只是想跟他分享一个你觉得特别可笑的一个嬉笑的事情，在他脑海里看见的是怒骂，在他眼里看的你是正在怒骂，所以这个很微妙哈。最好按韩立的那办法，有一个辅助办法，你打一些表情， 对对对， 轻松表情， 说 啊，对， 加油啊，这个最好用的， 对对对， 加油， 打一些轻松表情， 是，这是过度嘛啊，转移一下。或者是整首歌啊，把这个分割线 是 搞开啊，搞开，好吧。这个时段我们也将听到最后一首歌了啊 ，Skylander， 你的名字叫做《未来生活》（Future Life）。 第三时段金牌策划量子，请继续在线。其他小伙伴如果困的话呢，可以早点入睡了。第三时段见吧。 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总裁弯到大陆，回到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786888，世界茶饮，快来加盟。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4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9号周三周二晚上第三时段的 NJNY， 我是女优韩丽。 你放心，会到周三晚上第二时段的。 只不过着急了点哈。 对，不过现在还是周二晚上第三时段，工作男左叶谦也在这里。 对，我刚刚在报这个时间点的时候，我还特意看这个电脑，但你知道吗？就是上岁数了，老眼昏花啊。这个周二这个两条，我怎么就会看到三条了呢？ 以你的经验值呢？这个多练就好了。 对，我要多看啊！明天晚上我还要看他。 是， 其实说白了哈，就是今天真的有一点事情，我不知道戴隐形眼镜的其他小伙伴们遇没遇到过这种事情，就是你把左右眼睛戴错了。就是如果你两只眼睛的度数不一样， 度数可就有问题了。 对， 哎， 对我今天晚上一定戴错了，我就能感觉到，因为我左眼睛和右眼睛就是差的还挺大的。 嗯， 所以当我把另一只眼睛戴到另外一只眼睛，你就会发现另外一只眼睛突然间怎么那么亮了。 对， 就刚才我出这个错误，我找到更重要的缘由是这个。 你自己家一共几副？是日抛啊，还 是 周抛啊，是月抛？ 它是主要是你左眼睛和右眼睛，我拿出来之后，比如说你是从你知道你是从右眼睛拿出来，但是你照镜子的时候，你懂吗？你戴的是左眼睛，就是这样戴错的。 以后这个也多练。 对对，凡事都是熟能生巧， 多练， 对吧？ 多练， 大家也是一样。当然，当所有的错误发生的时候，你总会找到缘由，这不是借口，是缘由。从缘由的根处哈，给它杜绝掉，好吧？ 你说你这，那你要是发现换了，那你调换眼珠子，谁让你换？ 给你能的， 谁让你换眼镜了？换眼珠啊！啊，刚才这个听完我的歌了，现在该你放了哈。 是啊， 别说的那么瘆人啊，别说那么血腥。哎呦，这首歌太老了。 对呀、 这首歌也老死了。 别，也不至于啊， 也没死呢。 但这首歌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强烈的年份感，是1995年， 对 对吧？ 嗯， 你的背包，1995年。 1995年，我们在机场的车站，你借我，而我不想归还。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患难，还有摩擦留下的图案。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来， 觉成为我身体另一半，前进不换，太熟悉我的汗，它是我肩膀上的指环。背了六年半，我每一天陪他上班，你借我我就为你保管，我的朋友都说他旧得很好看，遗憾是他与你无关，让我走得好缓慢，总有一天陪着我腐烂，你的背叛对我沉重的审判，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沉重的审判，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 那时候唱这歌的人也年轻，弹奏这首歌曲的乐手们也还年轻，因为他是在16年前，17年前， 这是我出道的时候，2002年啊，我刚刚入广播这一行的时候，来自陈奕迅在那一年演唱的《你的背包》啊，一晃呢，这包也背了16年了， 对， 我都不曾有一个2002年包， 现在应该是彻底背了。 哎，但我跟你讲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明白女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包包啊。 95年， 女人怎么老是包包啊？包包包包包。 95年背到00几年，差不多够本儿啊。从00几年背到10几年，我估计已经确实不行了。然后那个人在自己的记忆中也估计啊，就是惨淡一点说，会远远的飘去，就远远的飘散了。 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包你不可能每天都背它，对吗？你肯定有两个三个换着背，所以如果精心的照料它，它的品质本身就好的话，其实可以背一辈子的。 嗯， 就是为什么女人有时候到了某个年龄段会给自己一个硬指标，就是我要买一个什么什么牌子的包包。 那除非是那种筋膜包，要不然的话你不可能，你比如说你买一个你那驴的，你那驴肯定背不到。 我跟你讲啊，还反而就那个，因为它不是纯皮的，它是那种皮优，哇塞，太好背了。 现在 我真的觉得， 现在别说一个背在外面的包，你能背多少年？你弄一钱包，你试试，那钱包几年之内也会磨，就整个就给磨散了。 还好现在还有各种的这种重新的翻新啊，或者是帮你做一些细节部分的维修啊。反正我从2007年啊，当我的30岁的时候呢。我跟自己讲啊，我可能会拥有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品牌的包包，那也是我第一次出国的时候给自己买的。 嗯， 它真的一直到现在都还结实着呢。 是，没舍得怎么背呢？ 就是说你一定好多包嘛，对吧？你就可以穿这个衣服背这种类型，所以女人一定要有很多包包的。 它得分配着来啊，这个确实就像。 怎么说呢，我要老穿一双鞋去踢球，马上那双鞋就废啊。 对啊， 对吗？你肯定是给自己准备个两三双战靴，然后轮换着来，然后在各种不同的草地上、不同的场地上，你换着来，那个 A 季的、什么什么季的，这也行。然后你就慢慢的，你就能把这些鞋呢，都是，尽可能的就是保养好，穿的时间长一点，玩的时间长一点。 其实这些物件哈，它都是我们生命历程当中某个阶段里自己的一种审美啊、自己的一种人生的追求。物质化的体现， 对， 对吧？不管你们男人喜欢车啊、喜欢玩一些其他东西， 嗯， 他其实确实要付出一些物质的代价， 确实啊，它是消耗品、啊， 对，所以它一定是你某个阶段里 对啊， 你的各方面能力的一个综合的达到值， 对， 对吧？ 你踢球你不可能不费钱，你抡杆，你球，你那杆，不可能抡一辈子它都不换，就算不换，你也想老换着拍子，老换着杆来试试，对吧？今天这红人亮子他尴尬了。 啊，这不你这转的太快了，咱还不是一直聊着的吗？ 哎，你看我这个脑子，你跟上， 你 长练， 我跟得上，但我刚才那个我没说尽兴呢。 啊，对，再说说啊， 算了， 亮子今天这个没尽兴，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弄这个红人， 别急，才一个小时， 是他觉得小树生长量不够，现在啊，他想大家尽量都聊起来啊。好，谢谢你，亮子。 男左女右第一年第二年的时候也觉得很惨淡啊， 没错， 好像干不下去了啊。所以你要等 等。 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撂下难以承受的诺言，只有等别人兑现。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要互相亏欠，要不然平衡怀念。匆匆因为我们不懂顽固的诺言，只是分手的前言。不怪那天太冷，泪滴水成冰，春风也一样被吹进凝固的照片。不怪每一个人没能完整爱一遍，是岁月善意落下残缺的悬念。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匆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徘徊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 匆匆那年，今天晚上之所以在夜深人静的这一刻和你重温这首歌曲呢，是因为在上一档节目里哈、啊，有一件事情我得转述给你 啊，是给我是吗？ 因为它是写给你我的， 哦、 但我比你因为晚间节目嘛， 先 我先出场， 看了 对，他管你叫叶叔，你不介意哈？ 那没问题。 他说丽姐， 嗯。 10年前，我和一个男同学一边听着你和谦儿叔的节目，一边煲电话粥。 那你听不好这节目。 10年后，那个男同学将要成为我的丈夫。 我还以为他因为欠电话费逃了。 就在这个周末，我们要举行婚礼了。 这是求祝贺呀。 是你和谦儿叔陪伴了我和他的整个青春啊。我每每听到就是啊、说我们陪伴了你整个青春这样的字眼，我都会鼻子酸一下。 你看他比如说20多岁谈恋爱10年了，他30多岁他们俩结婚，现在这个年轻人结婚也是确实是，你要说早吧这真不算早了，30多岁你在父母眼里边你已经是够着急的了哈。但是呢你要是说在这个社会进程中才30出头然后就结婚了，也确实也不算晚， 确实也不算晚。 不是你扯到这个晚婚晚育的问题了是吗？ 我扯到的是十年，它是爱情长跑，可以算是十年的长跑了。 我的点在于，既然说到青春哈，就是能和青春里爱过的人，又继续在一起，从来没分开。我觉得你们是我们很多人羡慕的幸运儿，因为多半人在唏嘘自己的青春时，都会感慨那时候爱过的人都不知道在哪儿了。 嗯啊，是因为 微信里没有， 旁边人太多了。你比如说，你一毕业，你们俩就被分配到一孤岛上，那倒也行了。 就算如今哈，大家可能有了微信，但是也不会再加微信啊。 对， 就是人生可能就是有那么几年里，我们对彼此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此后的人生真的再无交集啊，包括在情绪点上，包括在缘分的一些安排上，都没有戏了。 不是，那有什么可惜的吗？ 我没可惜啊。 对，这 所以我 这是很常态的呀。 我是指我们这些大多数的分母们啊，就是在这件事情上没有成功的，就青春里，也可能跟某个人爱过7年8年，甚至也10年的。 就连你自己的亲生骨肉，他也就顶多跟你就是说满打满算了，他就吊在你身边，他就不娶不嫁。那他呢也就几十年，对不对？这事儿你看开了，更别说你。 我不是没看开，我是感慨，就是他们作为幸运儿分子，就我们这些人在给他们鼓掌喝彩，就是为两个很长情的。你想想，真的这十年中，我相信一定有很多考验，尤其年轻人，对吧？你谁还没有个变化呢？ 是啊， 对吧？这自己的状态变化啊，这个城市的变化，心态的变化， 对。 但是在变化中没有改变自己的情感初衷的，是天蝎吗？啊？ 这个怎么我也得练一练，跟上你脑。 我觉得这两个人当中一定有一个超级超级天，就是很长情的人。 嗯， 就是两个都是那种水瓶或双子的话，应该不会有十年这么长啊。 James, 我是指从青春啊。 已经开唱了，就让他唱 James Blunt。Out of my mind. He sits on my shoulder. He's waiting for the day when he gets me. But I don't need no alibi. I'm a puppet on a string. I just need this stage to be seen. We all need a pantomime to remind us what is real. Hold my eye and know what it means. Sits on my shoulder. He's waiting for the day when he gets me, but I won't be your concubine. I'm a puppet, not a whore. I just need this stage to be seen. Will you be a friend of mine to remind me what is real? Hold my heart and see that it bleeds. 'Cause I'm

手牵着手。 北京时间23:32:36，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男左女右，到了他周二晚上最后半小时的时间段，我们原来可以，我们现在也可以啊，一只手牵手，小手牵大手，男左女右走一走。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广场舞的感觉出来了， 走一走呀，走一走。 23:32:56。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10月9号星期二晚上第四时段的男左女右。我们要一起欢迎一下1641红，他一直担心这个小树长势不好哈， 是， 现在已经长到1.01米了， 还行， 虽然慢点，但是我觉得还差19厘米不成问题的哈。 这个很好理解， 金牌策划亮子啊， 今天你又不是专门来策划怎么跟聊天亮就是较起劲来，让他迅速蹿升，对吧？ 迅速蹿升， 迅速蹿升， 你最近确实这个表达哈，迅速蹿升啊，以及你这个当年一束花啊，你总是整不明白啊。 从那个一束花， 从 那个一束花，你开始给我板成一束花，我就 结束。 哎，从结束你给我弄成结束的时候，我这人生就开始别扭。我人生的舌头开始别扭。 你打破你的舒适区，懂吗？ 我的天爷！ 来，我们看看今天晚上金牌策划亮子在微博的世界中，他关注了1769位人士，最新关注的是小米手机啊。我们再来看看他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 绿肥红瘦， 哎，就是这位他第一个关注的朋友哈，他关注的人太多了，好吧，亮子，因为策划人嘛哈，肯定要方方面面都要顾及，希望今天晚上你享受此刻，夜已经很深了啊，然后又加上有点凉哈，希望大家呢都注意保暖，我说的啊，这个深秋要记得，女生戴围巾啊。你们男生带不带这个我就不管了啊， 帽衫呗，只能是、 啊、反正 我们 帽衫是这个季节很多人都会穿着的哈， 对，我们有的时候还会带一些，怎么说呢，就是说 要知道你 套一个短袖在长袖外面啊，这也挺暖和的， 短袖套在长袖外面， 对， 这是什么， 这挺暖和的，你不知道，这是挺好的一种穿法，好吧，就是因为没什么衣服穿嘛。 我今天看到一个视频特别好玩，那个女生说，我想问问这个10月还有几份婚礼 啊、 我还要去几次， 这挺可怕的事儿、啊、 如果没有的话我买个长袖， 我朋友 太冷了， 我朋友们还真对得起我、 啊、 我这些老同学该结婚都结完了，该生子也早生过了，这些苦恼好像我们就早就过去 了，你都奔五了，你这还结个什么劲儿啊， 你看比如说这二婚他也不好意思请我们，他也不好意思再玩， 二婚怎么了，你们怎么对二婚有意见 呢，也行，二婚他也不好意思再管秒红包，对吧，当然我们会给啊。好了，二婚一般都是在北方来说我们都是应该是晚宴， 那叫再次幸福好吗、 啊、对对对，再次幸福， 怎么叫二婚呢， 再次红包嘛。史蒂芬·威尔森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你来之前那一天，

期待你能给我一点希望。 给啊，一定会给你希望，一定会给你光亮。一个人的星光也是有亮的，千万不要小看自己的光和热。 然后你这点光能够影响旁边的人，就像萤火虫影响旁边的群体，一起亮起来的话，你就一片光亮了。 好的，听刚才那首有点伤感的歌曲的时候呢，看到了听友贝蒂的笑望猫，他说亲亲亲亲啊，这是 千千是亲亲啊， 亲亲啊， 还是亲亲千千呀、 啊？就是客服们都特别爱说的。 啊， 我也曾经犯过隐形眼镜左右就是戴反的毛病， 而且度数不一样。 对，他说为此呢，我特意买了1块钱一个的。 啊！ 我跟你讲，我已经很多年没有买过隐形眼镜盒了，因为每次买隐形眼镜的药水，他都会赠送盒。 啊，就是那个盒子上面的盖子颜色不一样就行了。 我跟你讲啊，都不如老老实实就左右，就是这种清清楚楚。你知道我为了就是。给自己， 对，你忘了蓝颜色是左还是黄颜色是右？ 我为了给自己更强烈的，我买了那种就是两个度数不高不同的话，它这个高度不同。你看它这个显示是一个柠檬绿的哈，柠檬黄绿的， 是 另外一个白色。我的那个呢，就是一个米奇的，米奇脑袋那个高的那个呢，我就把它度数高的放在里面， 嗯， 因为我是左眼睛度数更高。然后因为有时候你摘完眼镜你根本看不到上面写的左右那个 R 和 L、你知道吗， 人的这个、 就是、看不出来的， 人这眼睛啊，说白了人任何一个器官都不能出毛病，一出毛病它在生活中就是你附加的一些麻烦事儿就特别多特别多。 对，我们其实都是残疾的， 是 就是你生活里有许多时候 从一生下来你就要换牙对不对，你就 对 就是要牙套，有的还要怎么怎么样， 非常麻烦。他说丽姐你也尝试着换不同的颜色眼镜盒吧。亲亲，我肯定是有这样的，但是我只要一摘了隐形眼镜之后，就是左右眼睛我就分不清，这个我也看不清，我也分不清 了，连颜色都分不清 啊。然后你知道我还曾经干过，就是我现在都已经分不清我这两个度数到底怎么回事、然后我就会去到眼镜店，我说你帮我验一下我这个到底，因为我是一只是475，一只是420， 哎呀修正一下， 差50度， 修正一下眼角膜 吧，但是就是很怪异的哈。这个只有戴过隐形眼镜的人是很明显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差半度也不行啊， 嗯，就会左右眼睛特别贼， 对， 另外一只眼睛很贼你知道吗。当然其实这几年我有一个坏毛病， 光了在我旁边， 我以前会在第30段的时候就会把隐形眼镜摘掉 啊、嗯， 就戴框架眼镜，后来我觉得戴框架眼镜很容易困， 你老 这是年长的一个 你在这个外界或者是在工作的途中来回来老摆弄你的隐形眼镜也不是上上策吧，因为它毕竟它应该是回家去弄的这些事情、哎、 可是你记得早年间我就是在直播间把眼镜摘了的， 是啊， 但是现在因为年龄大了你知道吗，就是度数就是戴框架眼镜的话晚上直播特别容易困、所以我这些年又给自己就是一个改变，就是我回家的时候再摘。 一般来说戴框架眼镜， 你看他都打哈欠了，你看你 我听你这话题呀、真的实在哎呀，好，很成功的 下去了， 很成功的截住了啊， 催眠了哈、 来自 Catherine 讲 Wilson 这首歌曲 All of my Roro。 很想，但我不能帮你决定，因为只有自己下定决心，才没有埋怨反悔的余地。我相信你有该有的聪明勇气，是心太软，一时忘了放在哪里，要换心情。 自己，这是来自 SHE 的一首歌，也是今天晚上我带给各位的我方的最后一首歌了哈。 你是红方，我黑方啊，还是怎么着呀？ 就是我这边啊，这个女友这边的最后一首歌了。 女友带来的确实是女友唱的歌曲 的Stang。 对， 时间到了23:55了啊，我们也是时候要收工啦。 对， 今天晚上的小树长到了1.22米， 1.22米。 虽然不是说那种长势凶猛，但是也是完成任务了哈。 对，你要去体检的话，那个医生 够了， 医生肯定说这个不胖不瘦刚好达标啊。 是， 现在就是很多孩子就是一弄就是胖了啊，回家请家们别那么踹啊，别吃啊，那别吃薯条啊什么的就不能啊，那全是这种啊。 1641红亮子，谢谢你今天晚上的工作。还有其他的小伙伴们，明天呢是10月10号啊，因为这个10月10号很多人说它是萌日啊， 萌日 1010这个字啊很像嘛， 是， 所以明天呢可以 Q 一点啊，可爱一点， 是 有一些让别人觉得你很纯真的感觉。 对，十号啊，那个你交电费电话费不是，反正 疫苗打破小清新就是你，好吧， 因为我是高级客户，他是一般不会停机。 好，来来， 就显呗。 这都什么？这都什么梗呢？我这大半夜想起来的。Deep Forest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痛快的》，痛快的哭吧。 啊 ，Freedom Cry， 不要把眼泪带到第二天， 是 哭个两分三分就差不多了。 是 全新的一天，10月10号，十全十美的好日子就来到了。晚安。哦，当然，北京乐广播下面还有光阴的故事，有空的话也可以继续锁定。